第二節翻嚟，咁咧就講講生意上嘅嘢啦，都係2017年回顧啦，同埋2018年嘅展望啦。頭先講咗網台啦，就想揾啲人幫手。咁咧對網台有認識嘅人咧，或者對呢樣咧可以結嚟見嘅，咁咧我哋全職嘅，而網台主持咧，最好咧就對呢、這個。政治啊时事呢是有认识的，可以过来大家倾下。咁呢就本身呢阿 Larry 呢就搵咗孙柏文就话呢过来呢，因为佢自己本身个柏文台嘅。咁可能客气啦，咁佢本身同阿孙柏文呢就朋友。咁阿 Larry 就係做军事节目嗰、那个。咁呢佢呢就同我不停咁物色緊人呢返嚟呢就做啲财经啊，做啲成。咁呢就希望成啦，咁我哋亦都呢就想搵一个加强啲阵容啦，因为网台竞争嘅时候呢係要做得更加好嘅。咁我哋呢就过咗农历年之后呢，可能我哋搬地方再扩充再做多啲。咁啲人话边有咁多钱啊，做网台蚀嘅，一个月你嘅 view 有几多啊，咁做网台，我哋呢就想做埋网络嘅生意。因为呢新媒体啦，你要支持一件嘢呢就做一个新媒体。咁我曾经呢好豪情壮语咁讲，我想做 YouTube 里面嘅 YouTube,Facebook 里面嘅 Facebook, 淘宝里面嘅淘宝。咁我哋呢但係 Facebook 嘅里面嘅 Facebook 係做唔到㗎啦。因为 Facebook 而家同你讲钱。你唔俾钱呢，即使你俾钱卖广告呢，俾得钱少呢，你都石沉大海。所以呢民主路难行，因为就係钱问题啦。咁 YouTube 仲 OK 嘅，但 YouTube 亦都减广告费。咁我哋而家两边台加埋呢，一个月都冇20,000蚊。呢个係实际嘅。咁但係呢我哋呢就希望用到个台呢，多啲人识咗之后聚到一班人呢，我哋呢就可以展开我哋呢网上卖嘢，除咗 Facebook 啊 ,YouTube 啊 ,Google 啊。咁我本身之前呢就喺呢个了解咗呢个叫做雅虎团购嘅。咁我哋呢都会不停咁做，就做咗一间呢网上嘅卖嘢嘅平台。然后呢除咗我自己真金白银订一啲货返嚟啦，即係好似嗰隻泰国米黄室米又话可以降三高呢，其实到咗我手㗎啦。都相当贵，但係呢我未食过。咁我諗住呢就订一啲嚟。咁呢因为嗰边呢就唔出口嘅，咁比较迂回啲啦。咁呢就试食系咪真係降到三高啦。咁所有嘅证书呢我都有嘅。即係呢证明啊，即係泰国出嘅证明文件啊点样点样啊，咁都相当出名嘅，原来泰国真真正正网上你完全搵到。咁我同佢讲边讲緊呢，就希望呢就攞到个经销返嚟做啦。咁呢因为呢我而家卖嘢呢最主要呢就係做啲健康产品啦，譬如健康食品啦，就四小宝啦。做啲橄榄油啦，做啲有机果干啦，有机蜜糖啦，咁而家做有机嘅降血压米啦，咁开始呢就嚟啲乌梅汁啊，纯天然嗰啲呢，同埋无糖椰青啊，咁呢我都订緊嚟嘅，咁希望做得到啦。如果有网友好似 GTO 咁，佢韩国嚟咗啲货，佢想借我呢个平台呢就大家夹粉做，咁呢就摆我个台度卖。咁我哋会做网页嘅，咁希望做得成功啦，就等多啲人浏览支持。咁而呢我呢就收返少少手续费，咁我哋帮你处理啊，咁你哋就摆啲嘢上嚟卖，咁呢就大家计数。咁希望如果有其他网友呢想借个台做宣传或者做一啲买卖活动呢，可以呢喺一月份开始呢联络我哋嘅，咁我哋会做。咁呢个未来嘅一年。第二呢就因为呢我哋某种原因啦，过去嗰年呢 ,2017 年呢识咗好多网友。咁呢就令我呢有啲嘢比较 比较唔知点啊，系因为咧，我觉得打开门口做生意系食四方饭嘅。咁我都曾经讲过，我冇识朋友多年噶啦，因为我个人咧好麻烦嘅。如果我系当你朋友，我好蚀底，我都肯做。任何咩你只要讲，我都话好嘅。识得我嘅人都知道，甚至好多网友上嚟啦，搵我帮手啦。只要佢讲好，我都讲好嘅，我实话好嘅。啊，甚至有啲嘢咧，我其实根本上咧未必有能力或者时间做到咧，我都想慢慢抽时间去做。咁但系咧，有啲人咧觉得我容易应承人，咁咧就上嚟合作又好，做乜嘢好啦。但系可能未如佢哋预期啦。咁所以咧，为咗呢啲事咧，我出年咧就要打官司。而家律师信律师来往都出紧噶啦。咁我话啦，呢个世界就系咁啦。咁而家同网友合作咧就会相对少噶啦。而港珠澳车牌嗰度咧，咁好多人问，咁有啲人咧喺网上留言，佢讲得啱，你同啤哩妈冇分别，你又话咧叫人哋直接联络，咁做乜联络你啊？点样点啊？点解要联络我先啊？揾咗我先啊？第一，我想见下你个真人，你系咪真系想搞？如果你唔系真系想搞嘅，我都唔想牵涉大陆个朋友，因为人哋唔争我呢一份，人哋本身系卖得，即系而家啦，帮人哋搞啦，唔好话卖啦，系做得好好的。啊！亦都揾到啖揾，即系揾到嚿錢啦。咁我純粹幫朋友嘅情況底下咧，人哋做咁咧，我要想辦法同人哋過濾咗先。你哋真係諗得通先好去，即係好似上個禮拜、前個禮拜、兩個禮拜四之前啦。咁有啲網友上嚟，有四五個啦。咁上嚟咧就話想做港珠澳車牌，咁我解釋咗俾佢聽。我話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，咁我哋约埋，等埋下个礼拜四嘅人，跟住咧29号，即系寻日，就一次过介绍你识，你自己搞，咁就算啦。咁但系咧，嗰日嚟咗之后，嗰啲人咧一个都冇再出现啦。咁咧，净系想嚟了解啫。咁我觉得冇所谓，因为做嘢当然啦，你一定要了解得清楚透彻，先至好去做。啱嘅，咁但系咧，我只能够就做呢个把关嘅关系，希望咧就令到咧人哋咧交易成本减低啲，同埋咧见一见啲网友咧，起码知道咧件事系点嘅样。咁上个礼拜四有啲人嚟，咁咧有啲咧就话俾埋钱我，我揸主意信我咁，咁我就净系同佢讲一句唔好信我，系嘛？大匪呢两个字唔值钱，你认为做真系做嘅，咁咧我呢几日本身咧我就联络咗阿连生去搞嘅，但系我问题啫，因为咧做完展览之后咧个人咧相当疲倦啊，同埋公司好多嘢处理，唯有拖到1月9号啦咁，咁啊啲人等一等啦，如果有听呢个节目，揾翻我啦，有兴趣，咁咧就上去做咗。咁对我嚟讲呢，应承咗个嘢就完咗件事啦。因为做呢个网台呢，我有两件事呢仲未做到嘅。第一，派饭。咁啊 ,Tony 哥有呢个 idea。咁我諗即係我做操作啦。第二呢就学英文，因为报咗名都冇去。咁嚟緊2018啦，将网台嘅嘢抌低啲。因为呢想搵啲人返嚟帮手，如果有啲人呢听到呢个节目对呢类嘅嘢係有兴趣有认识嘅，可以上嚟倾下做全职嘅。咁啦，因为我都想再做大啲，但係我唔想我做大啲，因为我唔识，我不停喺度諗，不停喺度做，吸引有啲人嚟开咪，跟住喺佢身上度搵一啲我唔识嘅嘢。咁做咗年几，咁出年呢2018年呢就1月7号定4号呢就是2周年啦，我做网台。咁 星期二得到呢就会两周年网聚啦。咁我哋会努力啲嘅。咁港珠澳车牌最后呼吁啦，咁如果你真係有兴趣嘅就早少少，因为呢一月九一要行啦，一之后嘅嘢我都要放假啦。啊，因为呢稳定咗之后呢做得辛苦，我想放几日假。咁因为过年又要应付年宵。跟住呢仲有好多嘅未来嘅展览去参加嘅。咁我哋去做。咁再讲多少少啦。因为呢一节呢仲有三分几钟。讲讲展览啦。做呢啲展览係因为之前有啲生意上係同啲网友有啲问题。咁我唔想大家有损失。咁我呢就做呢一个展览，希望宣传巴打台同星期二得到，亦都想办法宣传四小宝咁做嘅。咁可能啦，自己经验不足啦，咁蚀咗三万几蚊。咁但係因为咁样呢就令我知道咗展览系点嘅一回事。同埋要点样做搵钱，同埋嗰个宣传渠道系点。所以嚟緊呢我会好多嘅展览都参加。呢三万几蚊呢当做宣传呢，同埋做交呢个学费我肯嘅。而呢做呢个展览呢系我独资嘅。系我独资嘅。未来嘅展览都系。因为我想呢尝试下我自己，因为我一个咩都话好嘅人，咁会做得更加多啲啦。咁呢次我卖剩咗好多嗰啲四海鱼蛋、牛丸同埋台湾肠，咁呢就冷压初榨嘅橄榄油，咁呢就有个网友嚟啦，阿蔡小姐，咁佢呢就话你放心啊，我识得好多街市档嘅，咁呢你照价卖人哋平咗。因为我攞得好平嘅。咁呢佢话呢平咗我同你烧咗佢。等你套返演，咁多谢佢先啦。咁。咁而呢做四小宝呢喺呢个展览期间呢认识咗好多人。咁多谢啦，多谢隔离台啦。低俗频道啦。因为呢鳄鱼先生呢就吹晒鸡，就话吹两百嘅网友呢嚟搞我。咁呢有啲网友俾我睇，咁我唔使睇啦，真係嚟。咁少少好豪气嘅。佢话大返声啲，唔好冇心机。学下少少嘅语气。如果叫吹鸡呀，冇百零人呀，我睇小佢啦。卒之真係有人救姜过嚟。嗰、那个呢号称叫渠王嘅，其实我唔识佢。我连佢係边个我都唔知道。跟住达朵话识仙人。如何如何啊，睇下有冇机会合作。原来咁就叫嚟搞我，唔该你收档啦。係咪啊，如果真係嘅就自己带队，好似我咁。做乜嘢自己行先。就唔好催啲网友嚟搞事。催啲主持嚟，跟住嚟到屌大飞哥，我同你影张相做咩得㗎。真係唔想讲。但係呢即係俾人哋觉得其实佢嚟我唔知佢系边个啊。我亦都冇諗过佢系边个。亦都真系唔知道佢嚟做乜嘢，成身今年。咁我以为普通网友支持啦。咁佢离开咗之后，跟住陈生我哋有个网友，咁佢知道我摆档，咁佢呢就半退休人士，咁呢就话嚟同我客串，咁我哋有俾人工嘅60蚊粒钟。所以呢我係冇搵义工嘅。咁呢佢嚟到，原来佢认识呢一位网红 KOL， 然后就问佢你咪边个边个，佢话係呀，我嚟走嚟搵阿大匪傾下，睇有冇机会合作啫，我同阿仙人好熟㗎。原来咁咪嚟搞事，咁咪嚟吹鸡。鳄鱼我本身唔想睇小你嘅，因为喺我心目中你係比较高大威嘅。点为之高大威呢，一人之力 做一个网台做得咁成功真係唔简单。啲人话你啊博懵啊非礼啊呢啲冇事实根据都係人哋讲㗎啫，我冇亲眼睇到。我唔知道。包括巴拉沙我真係唔知道。啊啲人又话你成日饮醉酒啊成日闹人啊乜我真係唔知道。我觉得你咁辛苦做一个网台做得出色嘅，咁多人科金支持你，而有啲金主肯抌钱俾你搞，你个人之处一定有。但係我同你之间冇交集，即使我同阿立讲阿 Berry 妈呢啲嘢，只不过係讲 Berry 妈啫，买呢啲事讲件事，其实我对 Berry 妈冇仇，讲完就算了。係咪呀，佢做唔做节目同我都冇关系。是吗？各人头上一片天，但是你话吹两百人，卒之两个都冇啊！喂，我真系唔系睇小你喎、啊。嗱，我咧就你啊有个网台嘅，我啊有个网台嘅，我欢迎你随时上嚟。啊，二十人好啦，我招呼你饮茶，好冇？嗌埋嗰日嗰个渠王上嚟，我请饮茶，简单啲。是咪无谓搞啦，真係少少嘅真係啼笑皆非。喂，原来佢发咗英雄帖啊，叫阿渠王过嚟啊，睇下咩环境，跟住吹网友过嚟搞你喎，搵两百人喎啊。如果吹鸡冇百零友，我睇少你喎，少少讲友唔係我平撇清关系先。点知一个仲系嚟同我讲，我有冇机会你嗰度做节目啊？所以咧，网台嘅是非系得是非嘅啫。好似有啲人同我话，我唔出嚟澄清，唔敢面对啲网上留言，澄咩清啊？呢啲拗痕啊，我有名有姓，有地址，搵个人都见唔到啦。到而家有冇一个人啊，好凶狠嗰啲日日闹我嗰啲上嚟行下啦。我都话我请你饮茶，系人嚟我都请饮茶嘅，上嚟欢迎你。有啲人基本上都成日以前喺度出入嘅，你快啲嚟啦，你都知道我地址㗎。系咪我又肥又论尽，打又唔够你打，高大又唔够你高大，靓仔又冇你即系冇我份。系咪啊，有啲人话叫我唔好怒气。真系冇怒气，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下次翻嚟。